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第十一章《魁地奇比赛》第二十七集。 解框，解框，绕一绕。 海哥， 罗恩和赫敏互相挤了挤，腾出地方让海格坐进来。 我刚才一直在我那小屋里看呢。 海格拍着他挂在脖子上的那只大望远镜说道， 可是那和在人群里看比赛气氛不一样，飞贼还不见踪影是吗？ 没看见， 罗恩说。 哈利还没什么要做的， 只要没出麻烦就算走运。 海格说着举起望远镜，费力地看着空中的一个小点儿，那就是哈利。哈利在很高的空中，在赛场上方轻盈地滑来滑去，眯着眼睛搜寻飞贼的影子，这是他和伍德制定的比赛计划的一部分。 你先躲在一边，等看见飞贼再说。 伍德这样说。 我们不想让你早早的就遭到袭击。 安吉丽娜得分后，哈利翻了几个跟头，表达自己喜悦的情绪。现在他又回去寻找飞贼了。有一次，他突然看见金光一闪，但这只是维斯莱孪生兄弟中某一个的手表的反光。还有一次，一只游走球决定朝他这边冲来，那样子就像一颗炮弹，但是哈利躲开了。弗雷德追着球赶来。 没事吧，哈利？ 弗雷德只喊了一声，就狠狠地把球打向了马库斯·弗林特那边。 斯莱特林队的球， 李乔丹解说道。 追球手普赛低头躲过两只游走球，就躲过维斯莱双胞胎和追球手菲尔分校。等等，那是飞贼吗？ 德里安·普赛只顾扭头看从他左耳边飞过的一道金光，把鬼飞球漏掉了。人群中传出一片窃窃私语。哈利看见飞贼了，他一阵激动，俯冲下去追逐着那道金色的流光。斯莱特林队的找球手特伦斯·西格斯也看见了，两人并排朝飞贼飞过去。追球手们似乎都忘记了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一个个悬停在空中注视着。哈利的速度比西格斯快，他能看见那只小小的圆球扑扇着翅膀在前面飞窜，他又猛地加快了速度。砰！下面的格兰芬多们传出一阵愤怒的吼叫声。马库斯·弗林特故意冲撞哈利，哈利的飞天扫帚猛地偏离方向，但哈利死死地抓住了他。 犯规！ 犯规！ 犯规！ 格兰芬多们大声叫道。霍奇女士怒气冲冲地责备了弗林特，然后命令格兰芬多队在球门柱前罚任意球。但是，当然了，在一片混乱中，金色飞贼又从视线中消失了。看台上，迪安·托马斯大声嚷道， 把他罚下场，裁判，红牌。 这不是足球，迪安， 罗恩提醒他道， 在魁地奇比赛里你不能把人罚下场。还有什么是红牌？ 可是海格赞成迪安的意见， 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比赛规则，弗林特在空中差点把哈利撞了下来。 李乔丹觉得很难做到不偏不倚。 这样，经过刚才那个明显而卑鄙的作弊行为， 乔丹， 麦格教授低声吼道。 我是说，经过刚才那个公开的、令人反感的犯规行为， 乔丹，我提醒你。 好吧，好吧，弗林特差一点使格兰芬多队的找球手丧命，我相信这种事情谁都会遇到，所以格兰芬多队罚任意球。球被斯皮内特拿到了，他把球传了出去，很顺利，比赛继续进行，格兰芬多队仍然控制着球。 就在哈利躲过另一只嗖嗖旋转擦着他头皮飞过的游走球时，事情发生了。他的飞天扫帚突然很吓人地抖了一下，一时间他以为自己要掉下去了。他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扫帚把，并用膝盖死死夹住。他从没有过这样害怕的感觉。又来了，就好像飞天扫帚拼命想把他摔下去似的。可是照理说，光轮两千是不会突然决定把主人摔下去的。哈利试着转向格兰芬多队的球门柱，他隐约打算叫伍德暂停比赛。 接着发现他的飞天扫帚完全不受控制了，他无法让他掉头，他根本无法指挥他。飞天扫帚左拐右拐地在空中穿梭，不时嗖嗖地剧烈晃动着，差点把他从上面摔下来。李还在滔滔不绝地解说： 斯莱特林对得球，弗林特拿到鬼飞球，绕过斯皮内特，绕过贝尔，被一只游走球狠狠打中面孔，希望把他的鼻子打断。开个玩笑，教授。斯莱特林对得分。哦，糟糕！ 斯莱特林们欢呼雀跃，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哈利的飞天扫帚表现异常。扫帚一路疯狂地抽搐、扭动，慢慢的，越来越高的使哈利远离了赛场。 真不知道哈利想做什么。 海格嘟哝着，他通过望远镜仔细看着。 如果我不是这么了解他，就会以为他无法控制他的扫帚了，但是他不可能。 突然，看台上的人们全部向上指着哈利，他的飞天扫帚开始不停地翻腾打滚，哈利只能勉强支撑着不掉下来。这时，飞天扫帚又是一阵疯狂的扭动，哈利被他甩了下来。他现在仅用一只手抓住扫帚把，悬在空中。 刚才弗林特冲撞他时，扫帚是不是出了问题？ 西莫小声说。 不可能。 海格说，他的声音微微发颤。 除了厉害的黑魔法，没什么能干扰一把飞天扫帚。小孩子是不可能对光轮两千施这种魔法的。 听了这话，赫敏一把抓住海格的望远镜，他没有抬头去看哈利，而是开始焦急地眺望人群。 你在做什么？ 罗恩呻吟着说，脸色死灰一般。 我早就猜到了。 赫敏喘着气说。 是斯内普，看。 罗恩抓过望远镜，斯内普站在他们对面的看台中间，他眼睛紧盯着哈利，嘴里不出声地念念有词。 他在使坏，给飞天扫帚念恶咒。 赫敏说。 我们怎么办？ 看我的。 不等罗恩再说一个字，赫敏就消失了。罗恩把望远镜的镜头又对准了哈利。飞天扫帚震动得太厉害了，哈利不可能再悬很长时间。观众们全部站了起来，惊恐地注视着。维斯莱孪生兄弟飞了上去，想把哈利安全地拉到他们的一把扫帚上，然而不行。每当他们接近他时，飞天扫帚就蹭的一下蹿得更高，于是他们落下来一些，在他下边打着转，显然是想在他坠落时接住他。马库斯·弗林特抓住鬼飞球，投中了五次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他。 快点，赫敏！ 罗恩绝望地低声说。赫敏艰难地穿过人群，来到斯内普所在的看台。他沿着他身后的那排座位飞快地走着，撞得奇洛教授一头摔向前排的座位，都没有停下来说一声对不起。总算到了斯内普身边，他蹲下去抽出魔杖，低声说了几句经过推敲的话，明亮的蓝色火苗从他的魔杖里窜出来，扑向斯内普长袍的下摆。过了大约30秒钟，斯内普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着了火。听到一声惊叫，赫敏知道他的工作完成了，他迅速把火从他身上收拢，收进自己的口袋，然后顺着那排座位匆匆返回。斯内普永远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就够了。高空中，哈利突然能够爬回到他的扫帚上了。 纳威，你可以看了。 罗恩说。在刚才的5分钟里，纳威一直把脸埋在海格的夹克衫里哭泣。哈利飞快地朝地面俯冲，人们看见他用手捂住嘴巴，就好像要呕吐似的。他四肢着地落在地上咳嗽，一个金色的东西落进了他的手掌。 我抓住了飞贼， 他大喊道，把球高高举过头顶挥舞着。比赛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了。 他没有抓住飞贼，他差点把他吞了下去。 20分钟后，弗林特还在愤愤不平地吼叫，但是完全不起作用。哈利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则，李乔丹还在喜悦地大喊比赛结果。 格兰芬多队以170分比60分获胜。不过哈利没有听到这些，他和罗恩赫敏一起来到海格的小屋，主人正在为他沏一杯浓茶。 是斯内普干的， 罗恩在向大家解释。 赫敏和我都看见了，他在给你的飞天扫帚念咒，嘴里嘀嘀咕咕的，眼睛一直死盯着你。 胡说， 海格说，他对看台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一无所知。 斯内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？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交换了一下目光，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。哈利决定实话实说。 我发现了他的一些事情， 他对海格说。 万圣节前夕，他想通过那条三个脑袋的大狗，狗咬了他，我们认为他是想偷大狗看守的东西。 海格重重地放下茶壶。 你们怎么会知道路威？ 他问。 路威？ 是啊，他是我的，是从我去年在酒店认识的一个希腊佬手里买的，我把他借给邓布利多去看守。 什么？ 哈利急切地问。 行了，不要再问了， 海格粗暴地说。 那是一号机密，懂吗？ 可是斯内普想去偷他。 胡说， 海格又说。 斯内普是霍格沃茨的教师，绝不会做那样的事。 那他为什么想害死哈利？ 赫敏大声问道。这个下午发生的事件似乎使他对斯内普的看法发生了很大转变。 我如果看见有人施恶咒是能够认出来的，海格，我在书上读到过关于他们的所有介绍。你必须用眼睛保持对视，斯内普的眼睛一眨也不眨，我看见呢。 我告诉你，你错了， 海格暴躁地说。 我不知道哈利的飞天扫帚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，但是斯内普绝不可能想害死一个学生。现在你们三个都听我说，你们在插手跟你们无关的事情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忘记那条大狗，忘记他在看守的东西，这是邓布利多教授和尼克勒梅之间的。 啊哈， 哈利说。 这么说还牵涉到一个名叫尼可勒梅的人是吗？ 海格大怒，他在生自己的气。